爱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脸孔，想到归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

里山岳，里落更硬落，铁拳披红装，龙潭誓要闯， 跨过山雪风浪，脚踏我路向，冷然去斜落，长路伴你闯， 风里海里飞纵，奔放天地中，少年战龙望天空，凤凰共什么谈誓要闯， 跨过山雪风浪，脚踏我路向，冷然对邪恶，长路伴你闯。 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空那么 触痛尘封的记忆，总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，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。 吴奇隆演唱的《烟火》，唱出了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生活感悟。这里是千千阙歌，继续来听王菲的老歌《催眠》。 歌，千千阙歌。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掉。曾和你相爱如电影难为的头条，为何与你给绝变成轮回的纷扰，笑的海潮退去是飘渺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亲爱他似动摇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的摇，我怎 人让出一份文明，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，请您收听公益歌曲《我爱斑马线》。 斑马线，斑马线，这是一条礼让的线。 斑马线，斑马线，这是一条爱心的线。 人人遵守斑马线，车 原创歌曲征集，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，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。 北京，北京，我爱你。

有夕阳，前面有云霞随雾散，幻化的烟霞伴你登远路，祝福你路上如平安。离别怕回头，离别怕泪流，离别怕旧情难复有，莫怕多分离，莫怕多顾虑，祝福你顺境满路途。勿记心中的困难，且应开心多怨言，忘记以往件件令你伤心事。勿怕他朝多忧虑，要把功夫开新路，期望美好处凡事要热诚，凡事要热情，凡事要让人无代价，要懂得爱人，不要薄情义，愿人事样样向前冲。前面有路途，前面有夕阳，前面有云霞随雾散，幻化的烟霞伴你登远路，祝福你路上如平安。期望有尊严，时候已锻炼，能令你遇难沉着战。莫怕它空残，莫怕它变乱，只要你用心努力爬。勿记心中的困难，且应开心多怨言，忘记以往件件令你伤心事。勿怕他朝多忧虑，要把功夫开新路，期望美好曙光，他朝有成就。前面有路途，前面有夕阳，前面有云霞随雾散，幻化的烟霞使你更明丽，沿途上事事于成功。

千千阙歌。 累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挖起来，图个痛快，看不惯朋友有难，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，为你握起来。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。昨天 第一时间之后，让我们继续来听那英演唱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这是那英为去年的一部同名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歌，婉转深情地诠释了那一段生死不渝的三世情缘。 化成了青藤，也曾 多动，只恨瞬间花落，把谎相隔，似还在不歌，看似生契阔，有传说此句写在你眼底，你只有 泡的茶是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周杰伦2002年的专辑《八度空间》当中。2003年，方文山凭借这首歌入围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。来听听吧，这首《爷爷泡的茶》，歌词诗意优雅，意境悠远。 Yeah.

不是两三天，来自于歌手梁静茹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新的一天总是会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快乐，甩甩头跟着节奏一起歌唱吧，为您送上这一首许巍的老歌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。 大雨沉泪以后，看到美丽的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，愉快的

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5点到7点，我们将继续分享经典老歌。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许美静《放你在心里》。 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。 那英《一眼千年》。 一眼 微博，爱上未来的你， 爱上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。 郑智化，你的生日， 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苏打绿，小情歌。 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 曲颖，加速度。 什么加速度？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世事里的路。 李国祥，摘星的晚上。 将梦已远在你枕，温暖这最美的晚上。 萧亚轩，爱的主打歌。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。 任贤齐，只爱你一个人。 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。 陈明真，变心的翅膀。 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。 周华健，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。 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，不会再更改。 李健，假如爱有天意。 谁知道爱是什么。 汪峰，在雨中。 在这张 CD 里发那份怎样的雨中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此刻我们听到的是 S.H.E 演唱的《不想长大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？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？我并不期盼他会有玻璃鞋和白帽，我惊讶的是竟然会变成谎话。 为什么幸福的青鸟要飞得那么高？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？我从没想过有了它还孤单的可怕。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。我不想我不想 结局没欢笑，而是泪流满面。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等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腿。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？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？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被人杀。 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路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